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早上陪伴大家、嗯、大家起床了吗？现在正在干什么呢？嗯， 大家还在被窝里呢，带着起床气呢，也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要不要来一波回忆杀？哎，再次坐在这里有什么感觉？嗯， 感觉其实直播间还是这个直播间，只是人不是那个人。 讨厌。 感觉我自己也变了很多。 嗯。其实我真的很想了解水水的近况哈，因为水水是我们这个就是这档早间节目的，应该说是开山元老，对不对？ 对。 嗯。然后。后来也去做了跟文化相关的一个行业，是出版业。 没错没错，一直在奋斗在出版的第一线。嗯，但也想念着各位收音机前和视频的直播前的朋友们。 我想问一问哈，就是水水你怎么看待现在大家这个读书的这个问题？你觉得现在、 大家读书吗？这是第一个问题。今年你又读了几本书呢？我之前还看过，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就是访问类的节目，在接采的时候问大家说，就是哎，你读过几本书啊？嗯，然后大家都在问，都回忆，纷纷回忆起了小学的时候， 是吗？ 读过的那些这个童话书， 红与黑啦， 对，漫画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哈，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和出版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经历一个正在经历一个上升、就是大家可能经历了几年对于互联网的这种新鲜感，或者说对于这种快节奏生活的这种被改变吧，然后现在我觉得又回到了一个就开始喜欢这种纸质书了、然后也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去阅读得到的这种交流和在互联网上或者说就是看文章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对， 这种深度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而且本来书这件事儿吧、就是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强迫大家去读书，因为其实在这个年代你能获得知识和获得信息的渠道其实特别多，你说听广播和读书相比，它其实不能获得信息吗？它也能获得信息。 是的，所以我们不能鼓吹某一种方式， 对 吧？ 比如说你看网络节目，你看综艺节目，它都可以获得信息。只是说相对于而言呢，书的整个的逻辑关系要更严谨一些。 对，我觉得更有深度。 它的方式会更私人一些。 更私人。 对，就是你捧着一本书看，其实是完全呢要隔绝这个干扰的。但比如说你看电视啊、听广播啊、看综艺啊什么的，你都可以约着大家一起嘛。所以我就觉得你能约着人一起干的事儿，就不是最私人的事儿。你不会约着一个人说我们俩今天一起看书吧？ 可以呀、 你约一个人今天一起看书，好像和这个人也没啥关系，反正。 我们一起分享一本书哈，就是水水的意思是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带有社交属性的，对吧？但是其实读书还是那样的传统，那样的有一种哎呀很旧旧的味道，对不对？ 对，你没感觉好像我做这个出版做了一年老了很多吗？ 没有，我是觉得你沉稳了很多，而且节奏慢下来了很多。 每天就是接触书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闻着那个油墨味儿，好像自己的节奏都会慢下来一样。 是吗？好羡慕你呀、 还行。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一位哲学大拿。这位哲学大拿是曾经出版过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等专著的这样的翻译的这样一位哲学家。也是现当代的一位就是哲学上非常有建树的学者。那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何为良好生活》。 哇，如此大的主题。 就是 这位哲学家叫做陈嘉映。 没错，那对于爽爽来说，什么何为良好生活呢？ 何为良好的生活？平安喜乐，内心安定。是不是看出来我比你更老？无忧无虑， 感觉好难。 是我毕生所追求的。 感觉你这个比定一个多少钱的目标，然后要挣到这么多钱还要更难。 对呀、 你这是一种就是什么 inner peace， inner peace， 内心的平静。 现在很流行哎， inner peace， 就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名人，然后呢，就是他的那个联系的邮箱是 inner peace， 比如说奶茶妹妹就是。 是吗？ 对对对，我就发现就大家都在追求这个。 我觉得他确实是很需要 inner peace 的一个人。大家其实都需要 inner peace 是的是的 的一个年代。而且怎么说，内心平静其实 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都已经开始借助很多的比如说这种修行的班了，对不对？ 冥想， 对，有很多冥想的班，然后 静坐， 对，你知道， 然后去什么就是东南亚某国，然后进行一个禅修班，对不对？ 哎，但是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挺想和你聊一聊的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就是前一段时间吧，上几个月，然后去了印度的一个禅修班，就其实也是主打冥想那种类型的，然后呢我就看他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呢就发了这样一条的消息，他说在我人生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快乐过， 哇， 在这几天我经历了自己就是人生当中好嗨哦，最快乐的一个高潮。 所以你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你信他吗？ 我就觉得这个朋友的人生平时应该不怎么快乐和开心吧 但你不觉得其实我们身边快乐的人越来越少了吗？ 我是觉得身边一般来说哈，不强调自己生活很快乐的人，往往是那种偷偷的快乐的 暗爽但是我确实感觉到就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哈，这个焦虑和压力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些外力去释放自己的这种压力，对吧？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的是哲学，特别是在哲学当中非常有思考的人，比如说啊，像陈嘉映他就认为在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明白人，他说 有的时候有些焦虑和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想不明白， 对， 我们钻牛角尖了，对吧？ 对，比如说他说现代人受意识形态等各种观念的影响比较大，那思考问题时呢比较容易人云亦云，这其中一个缘故就是我们不怎么亲身的去经历，本来就是道听途说的。那过去的人虽然在视野上没有现代人宽广，但是呢过去的人们知道的事物基本上属于基于自己的经验，所以比起吃的大米是怎么种出来的过去的人都知道，对吧？而现代人缺乏这种亲历的过程，所以说呢不好判断真假，也比较容易受到流行观念的影响。 就是现在我们的很多知识其实是从书本或者是一些这种屏幕上空投给我们的，它没有一个厚度，所以呢我们会可能这个我们整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这个建立它是没有一个根基的。 但有一句话不就是说这件事儿的吗？ 哪句话？ 就是你没有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吗？哎，现在生活当中 猪跑这件事情多容易呀，但是很多更深层次的一些人生的问题，哲学层面的问题，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吃猪嘛， 多吃猪，多去经历哈。但这个陈嘉映他也定义了什么是明白人哈，他说明白人就是你要多少能够看到很多意识形态和观念是空洞的，虚假的，而哲学呢能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哎，当然呢哲学也分很多方面哈，大家不要一听到哲学这个词就觉得哎呀离我很远，好像很难听懂。陈嘉映说呢， 三四十公里吧， 三四 得开多少个小时啊？我不开车， 三四十公里还好吧？陈嘉映认为说，哲学跟社会的关系最近的层面，其实就是破除虚假。 特别是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想不明白，特别是感觉不开心的时候，不要总想着要打开综艺然后听笑话，然后去看喜剧，我现在觉得有的喜剧越看越伤心。 是吗？什么喜剧啊？ 越看越某品牌的喜剧一连出了几部以后，它最新的那一部就让我觉得，因为你知道现在我看电影嘛，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出版穷，所以呢现在我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十足把握的片儿，我都不敢进电影院了嘛，就想着说对，就是能够在这种视频网站能等到免费的时候再看免费的。那昨天不是什么什么的姑妈那部电影就是在这个某视频网站上免费开放 了， 然后我就点开来，然后干着自己别的事情，然后放着，我就觉得看完那部片子以后感觉越来越空虚， 越来越空虚。 对，你就觉得他好笑的特别悲凉。 就是你是替这些创作人感觉到悲凉是吗？ 我是替喜剧和这个时代感到悲凉 你太悲天悯人了 那部电影放完的时候，我家的那个绿萝就是黄掉的树叶还掉下了几片，我还听到了那个树叶掉在地上的声音 你是去做出版了，你出的是诗集吗？如此的伤春悲秋 就比如说你看陈嘉映也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说你看比如说一个佛系的人，对吧，应该用一种更加泰然处之的 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 嗯， 那现代人的生活是把人编织的非常紧的一种生活，尤其是在认知的层面，人们对于自己的知识，对于社会的认知，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自由放松。因此呢，这位哲学家也认为，也建议我们要找回自由思考的习惯和态度。 嗯，其实要找回自己啊，现在很多的这个知识就是售卖的平台都会说，哎呀，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这个问题你要这么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论和术方面的一些指导，会导致我们这种个人思考的空间被压榨的越来越小。 对， 嗯， 而且我觉得最可耻的就是现在很多商家，特别是知识付费的商家，就唯恐天下不焦虑， 就贩卖焦虑。 对，贩卖焦虑到你觉得自己今天不听个什么，不学点什么， 我就落后了。 对， 不进则退。 对，其实你本来就落后了，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也就30-40公里吧。我们送给大家这个早间的第一首歌，马上回来。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今天呢，周四早晨，我们照例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类的新资讯哈。接下来这个 周末只有一天了， 对，创业导师李开复又来了，然后跟我们讲了讲人工智能的一些，哎，他的一些新的认知哈。这些年， 现在李开复的脸上就写着四个字： 人工智能。 你无论走到哪儿，你就觉得李开复的脸上写着人工智能。 但其实就是开复老师第一次出来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领域好新，然后它好前沿，我好有危机感，对吧？ 我跟你说一个人工智能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说吧。 你知道我到现在都觉得惊魂未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想到人工智能改变的最先改变的，或者是改变的最多的一个人的生活，你知道是谁吗？ 你呀， 是我的外婆 啊。 你知道，就自从我外婆买了一个小爱同学之后，她打开了她生活的一个新的篇章。 小爱同学是 what？ 就是小爱同学，就是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嘛。就你叫她说小爱同学，她说哎，然后你就让她做什么事情。嗯。然后你知道我的外婆，就是你知道已经85岁了，嗯，所以她不会使用手机，嗯，也不会使用电脑，嗯，也不太会使用平板，嗯。然后呢，她其实就是关于电视，她都只会按，就比如开关，嗯，或者是频道调台和声音调台，她其他也都不会按。然后自从有了小爱同学以后，我的外婆每天就跟小爱同学的对话是这样的：小爱同学，哎，播放革命，请你给我播放一点革命的歌曲。 然后小爱同学就会播放，对吗？ 小爱同学就说， 他其实是一个播放器， 马上为您搜索到革命的歌曲，然后就开始给我的外婆播放。 哇，小爱同学识别这个贵州话好棒哦， 挺厉害的， 是吗？所以说，可能人工智能的很多的产品，这种人机互动最先汇集到的人，反而是离科技比较远的那些人。 我才发现那天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突然发现。哦，李开复老师讲到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嗯，我完全不具备，嗯，因为你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具备人工，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思维的人，嗯，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比如说我的外婆经常会发脾气啊，比如说她调不好电视啊，嗯，错过了某个电视剧啊，嗯，然后这种事情。那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有人工智能思维的人，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是否能够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嗯，但其实小爱同学在出了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小爱同学能够解决我外婆的问题。 哦，所以你一直觉得小爱同学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给小朋友玩的吗？ 我一直都觉得它和我生活没有关系。 是一个买来浪费钱的商品。其实人工智能就这些年虽然大家鼓吹了很多哈，嗯，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人工智能离这个从这个科研到应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线的一个领域吧。 对， 所以就是虽然这些年开复老师一直在说人工智能将改变我们很多行业，但是可能到真正改变大规模改变的那天还有挺远的距离的。 对，嗯，但是改变你家里面老人的生活近在咫尺，嗯， 这也要看这个。 所以我真的很呼吁，就比如说您现在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982，或者是您正在直播的平台前面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嗯，真的记住，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个老人总是缠着你说，嗯，他不会用遥控器，不会用这个，不会用那个，给他一个人工智能，嗯，让他可以和人工智能对话，人工智能能够解决他非常多的问题。 嗯，那你觉得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还是一个 超级好的事情？ 是吗？但你不觉得这个老人略微感觉有点孤独吗？ 不是，我跟你说，嗯，是因为就比如说他如果突然问你说，哎，爽爽，我要问你就是 ABC 这个人是谁，嗯，你不是也得百度吗？嗯， 就是给了他一个生活中功能性的，能够给他一个直接解决而且是非常高效的这样解决问题的机器。 对，你知道我外婆躺在那儿听着革命歌曲的时候，嗯，我觉得她躺着都要开始踏正步了。很可爱的画面。嗯，哇，但是我们开复老师其实现在其实他是把一个叫做认知劳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起到了我们的就是眼前，对吧？嗯，他说认知劳动其实实际上是分成四个象限当中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人工智能在这四个象限的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呢，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和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哎，这四个区域分别是危险区、安全区、结合区和慢变区。 对， 危险区呢非常好理解哈，就是说你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有风险的，比如说这个卡车司机啦，比如说这个飞机驾驶员啦、机长啦，对吧？嗯，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在未来几年面临着被取代的一个很高的风险。 对， 比如说井下作业，嗯，对吧？矿工。其实这些都会极大的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而且说实话，我真的觉得现在服务员这个行业受人工智能的冲击真的挺大的。嗯， 很大吧？ 很大。 你觉不觉得售货员受的冲击更大？ 很大。嗯嗯，就是我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就是超市，嗯，他们真的其实不怎么需要人工了，因为首先就是顾客会希望自己去扫。嗯。因为如果你自己去扫的话，你还能决定说，哎，这个我要不要，那个我要不要，然后你扫完以后你 进行二次选择， 就付款了，你知道吗？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去很多很多的餐厅，嗯，然后他都会告诉你说啊，您就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点餐，嗯，然后经常我的第一个反应挺邪恶的，我就在想说，嗯，那要你在这儿干嘛？ 他要告诉你这句话呀。 不可以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用广播说请扫二维码， 请扫二维码。 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个便利店，就大家知道那种有熟食售卖的便利店啊，一般来说都有两三个员工至少，对吧？有一个人结账，一个人在那种腾包子什么的，一个人在进货。但昨天晚上我去那个便利店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腾包子，然后所有你要买的酸奶什么的，你全部都自己完成了。所以说，真的会有很多的劳动力盈余出现，因为人工智能，对不对？ 对。 那这些人去哪儿呢？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哈、 啊！特别是 广大的青年，先操心一下自己的这个岗位什么时候会被取代吧。告诉大家，这个那些高风险的工作哈，最容易被取代。那与之相对呢，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报道，说哪个行业其实离人工智能最远，可能最会保有它现在的一个人工。 哎，哪个行业呢？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 考古业。 考古业， 所以这些现在很边缘的学科，未来真的会成为这个就业的 新浪 热门，对。 但你知道，我后来发现，就是他们都说人工智能也可以当诗人嘛，然后也可以当作家之类的这种哈。我发现，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人工智能写出来的东西，比现在很多很多的作家或者是作者吧，不是作家， 对啊， 都棒。 为什么呢？因为创作其实是一个基于自己的经验的一个重新的统筹和分配，我觉得是这样， 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的书，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来说，一个 AI 来说，它能够读多少书呢？ 它能够生活几千年。 对啊，它带着是整个人类的智慧在创作， 对， 所以它多强大呀。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开个脑洞来说，就是说我们不要总觉得人类好像霸占了某种特别独特的东西。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有点危险的原因，是因为人工智能用自己的方式正在重新的建构我们关于生活当中很多大的词儿的概念。 比如 呢？就比如说关于道德，关于记忆， 关于创作， 它都在重新的去定义。 你知道，就是我 关于情感， 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是说未来人类会走向无机化。什么叫无机化？就是你看我们一株植物，它是有机的， 家里面不养鸡。 机器的机，对，就是我们人现在是有生物体嘛，有肉，对吧？有筋骨。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把你的意识完全的拿出来放到一个电脑里，你就实现了彻底的无机化。 OK， 你就是一个无机人， 其实就是把自己上传到 iCloud， 就人类的终点，对不对？ 然后你就永生了。 但是呢，大家想要的长生不老药其实不就是一个上传的一个概念吗？我觉得 是的啊，听听还挺可怕的。然后告诉大家哪一些工作不太可能被这个人工智能取代哈。在安全区的工作，什么是安全区的工作呢？比如未来这几年会发展得很好的心理学家。 OK， 心理学领域啊，还有按摩师。 人工智能为什么不能按摩得更好呢？你知道吗？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自己去四川那边旅游嘛，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忍耐，就是人工智能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忍耐人工智能来做 massage。 那是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 massage 机还不够软和。我们进一段半点的片花，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一会儿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界 先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每周四早晨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这里是 Fresh Radio， 我是嘉宾水水。 今天有一张这个老面孔啊，有一张老面孔。 这个老的意思呢，是我曾经来过，而不是我真的老。 对，是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啊，坐在我的身边。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就是你不出现个2天，大家就觉得你没有来。 真的吗？ 何况是一年。对， 因为大家每天看到的面孔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刚刚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人工智能哈，这个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会不会我们每天都不见到什么人类的面孔，只见到机器的面孔呢？ 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现在在网络上特别火某火锅品牌的那个全新智慧型餐厅，你看到了吗？就那个火锅店， 就专门为吃独食打造的。 你知道，首先我对那个火锅店，首先我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不满意的点，就在于那个火锅店，就是你自己去吃的话，它会放一个小，它会放一个大的毛绒玩具在你面前，这点就非常 感觉你好像一个弱势群体， 对，就是感觉好像只能是2个人吃火锅才是正常，对不对？然后他现在推出的那个智慧型的那个店，又让我感觉到有一丝的。我是不是很感兴趣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餐厅，就是纯机器来进行服务的话，我不会想去，我会觉得吃得太孤单。 你就会觉得这个餐厅缺少一些人味儿，对不对？ 对， 因为本身吃饭这件事情是非常有烟火气的， 应该就是撒一点人味儿在里面， 撒一点人味儿，自然味儿吗？ 你说人味儿这个事儿吧，就是特别玄乎的一件事儿， 特别玄， 对吧？你又不是说要放一个人在这，你闻到他的肉味儿才是一个人味儿， 就是那种。人间烟火，饮食男女的感觉。 对， 总之呢，这个人机互动哈，这个虽然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但是就像水水刚刚说的，我们情感方面的一些诉求，一些我们的基因还没有来得及啊，伴随这个科技的时代改过来的那些东西，由谁来帮我们解决呢？ 由谁来解决呢？ 还是由同类吧， 就由人来解决，对吗？ 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极端的两个区哈，一个是危险区，一个是安全区。那危险区呢比较容易被取代，而安全区呢其实不太可能被自动化。另外呢有一个变慢区的工作，这些区域的工作包括什么水管工啦、建筑工人啦、平面设计师，它不依赖人类的社交技能，靠的是动手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匠人。 就是 工人 剪手剪纸啊， 对， 然后那种就是做手工之类的，是吗？ 嗯嗯，说这些仍然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短板。哎，短时间内呢，可能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也不屑做吧。 人工智能哪有什么不屑做的，什么都可以，比如说做一个人工智能掏马桶机。应该会掏得很开心吧。 应该，我觉得就是最关键的是也得有人送到门，就是送货上门呢。 没，不用，这个无人机直接就飞到你家窗户。 我真的觉得快递员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很难去取代的一个工作。 不会呀，无人机送快递现在很厉害啊。 就是送到我家的快递吗？ 对啊对啊，敲你窗户。 哦，真的吗？ 对呀。 那 只是说现在这些，据我所知啊，这些无人机去投送快递，目前还在研究这些大宗的这种货物，比如说要投到山区里，比如说贵州某一个非常难以进去的这种山区里的这种货物。 我是怕这个人工智能进去再也回不来。 这不是在研究吗？ OK， 那以上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李开复老师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会接近今天的第一个连线哈，我们来连线搜狐一评人泽弟，来跟我们说一说本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视频的内容。泽弟你好。 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影评人泽弟。 泽弟本周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和电视剧给我们推荐一下？ 好的。因为其实之前几周都一直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国内的自制剧内容，然后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搜狐十分主打的这个美剧的部分。然后其实生活大爆炸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内容，之前的时候搜狐也在全网独播。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呢是它的一个衍生剧，叫做小谢尔顿。这个小 谢尔顿 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的主角 Sheldon， 关于他小的时候的一个故事。然后虽然呢就是他的拍摄手法跟我们熟悉的生活大爆炸很不一样，它是一个单镜头的那种生活喜剧，挺像是特别特别传统的那种我们习惯的美剧，比如说老爸老妈罗曼史啊，甚至于更早更早的那种美剧的单元剧的内容。这里面呢它的这个就是主角也是围绕着 Sheldon 和他的一家人，包括他的双胞胎姐姐，他大一些的哥哥，以及他爸妈的故事。时间的地点定格在是1989年的德克萨斯州，然后讲述的是小 Sheldon 他九岁的生活经历。 天哪，我觉得感觉时间好老了。30年前的事情对不对？ 对，30年前。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一想起来30年前很久远，然后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的话，30年前也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熟悉的那个生活大爆炸的时间点很不一样。尤其呢是在这个德克萨斯州，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更倾向于是以教会啊和橄榄球为主。但是呢 Sheldon 他作为一个很喜欢物理啊科学前沿科学的这么一个小孩，所以他的生活中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艰苦，或者说他面临的一些困难。 我觉得他能活过来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而且他渐渐的这种气质应该是从小就开始培养吧，我觉得。 对，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是9岁，但实际上这个剧集一开始他就已经上到了高中，跟他的哥哥一起进入高中。然后当时的时候他一开始期待的是，哇，我马上要进入一个高等教育的殿堂。但实际上发现的是，哇，他周围的同学们可能有一些是有一些奇装异服呀，或者是说他们都在做运动啊，或者说打篮球打橄榄球，并没有人很关心这所谓的科学或者说规则的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环境中他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事情，或者说他也格格不入啊，没有办法交到朋友。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又因为他的那种独特的性格特点产生了一系列很有趣的内容，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期待和我给大家推荐这部剧的理由。 好， 谢谢泽弟。 小 Sheldon。 对，小 Sheldon 这个剧呢，它现在其实是每一周的周三每天晚上8点，然后周三更新2集，搜狐会员可以看到全集的内容。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关于电影部分，我实际上想为大家推荐的是马上由明天就12月21号，然后在这个影院上映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蜘蛛侠：平行宇宙》。其实上周的时候跟大家也推荐了另外一部电影，然后是这个宫崎骏的《龙猫》，然后说的是30年前的一个很古老的电影，动画电影了。但是这一部《蜘蛛侠：平行宇宙》呢，它是一个用了最新最新的技术，其实大家如果去网上看一些评论的话，也有很深入这种分析，就是它通过这种 3D 的模式，但是还原的是一种美国漫画这种 2D 的效果。 嗯， 所以从这个视觉特效上面是绝对是一场盛宴。而且呢，它之所以他说的这个平行宇宙的这个概念嘛，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美剧啊，或者说科幻题材中都有提到。然后就这个漫威题材而言呢，它其实最早是在这个复仇者联盟3，然后奇异博士他有提到过，当时他在无限战争中穿越了好多平行宇宙，去看到唯一的一个有可能打败这个灭霸的可能性。那但是呢，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呢，是漫威首部将平行宇宙的这种概念正式引入的作品。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6个完全不同的蜘蛛侠。而大部分的蜘蛛侠呢，他们维持了这个蜘蛛侠最基础的这种设定，就是被变异的蜘蛛所咬了以后，他拥有了超能力。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呢，他叫蜘蛛侠，就是我们知道那个马上到来的猪年的那个猪，他呢是一个蜘蛛被人给咬了，然后所以呢，他由这个真蜘蛛变成了猪人，然后也拥有了超能力。 他是 man spider。 对，所以就是你看，就是我简单这样一介绍这个人设，你就会觉得哇好有趣，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内容里面是更加的丰富。而且呢，我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蜘蛛侠之外，还有6个完全还有5个不同的蜘蛛侠，他们不仅呢就是人物性格不同，设定不同，甚至呢他们连从风格上都有略微的差距，有一个是特别特别有点像日本漫画那种二次元的感觉，然后有的那种特别酷的是刺客类型的，然后呢也有是一个女的的蜘蛛侠。所以在这6个蜘蛛侠里面呢，其实它最主要的主角叫小黑蛛，而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传统的那个 Spider-Man。 这个小黑蛛呢是一个黑人扮演的，当时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就是被蜘蛛咬伤拥有了超能力。一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想说啊，那我就用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去做，过平常的生活就好了。但是由于我们更了解的那个正版的 Peter Park 在战死了，所以他就决定站出来成为真正的蜘蛛侠，去拯救这个世界。从剧情上来说呢，因为有6个完全不同的蜘蛛侠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层次和故事。然后从内容上来说，因为是由索尼出品的话， 有一种盘丝洞的感觉， 有8只蜘蛛精的感觉是吗？ 6只蜘蛛侠。 对，这6只蜘蛛侠。然后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种有盘丝洞感觉的这种蜘蛛侠内容感兴趣的话，就不妨这周五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在平行宇宙中发生的这种蜘蛛侠的故事。 嗯，谢谢泽弟，谢谢泽弟每周给我们带来最精彩的分享。我们下周继续连线，拜拜。 谢谢。哎，我是有点受够了，就是在美国的电影文化当中的这个个人英雄主义了耶。 是吗？ 我就觉得、就是、 看太多了吗？ 对，就是你感觉好像每一次我们的就是世界都要被他们拯救。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吧，我是觉得个人英雄有点累。然后再其次是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审美疲劳。 审美疲劳。 不知道大家就是在收音机前和在直播平台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特别是最近的海王。在无数人打 call 的情况下，我居然没有看完。 你没有看完呢？ 我是提前离场的。 哇，他们不是说都燃爆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燃点比较高吧。 为什么？你是觉得它的剧情不怎么样？ 对，我是觉得它的剧情太弱了， 嗯， 而且我觉得它的对白有一点真的对不起这部电影的特效， 嗯， 我是觉得你既然排场都已经排这么大了，可不可以在电影的文学性， 所以对白是比较幼稚， 是完全直白， 嗯 嗯，就你感觉不到任何这种在剧本写作上的文学的才华， 嗯，所以你觉不觉得就是包括电视剧啊、电影啊这些都特别缺故事，缺好故事。你看刚刚泽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什么蜘蛛侠哈，这个什么。蜘蛛被人咬，什么 man spider 对吧， 嗯， 就是还有就是说用三维的效果去呈现二维的感觉， 嗯， 就大家已经缺故事缺到就是开始倒退了，你发现了吗？或者开始各种怎么说乱串了， 嗯，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在电影整个的电影史上技术的突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领域， 嗯， 就说比如说从以前我们从 2D 突破到 3D 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喜欢 2D 的人就是一直在就是聊说我们不要把它变成 3D， 嗯，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 3D 电影和 2D 电影本来就是不同的种类， 对， 一旦我们就是进入到 3D 电影的就是世界以后，我觉得我们其实实际上在视觉上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新的电影的种类来看的， 嗯， 就比如说像 IMAX 比起普通的这种大屏电影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并不是所有的题材所有的团队都要用， 对， 对吧，你拍一个这种文艺片这种市井文化的， 嗯， 你就拍 2D 就好了， 对， 对不对？ 没错，嗯， 如果是乱用技术的话就会导致大家审美疲劳， 对，但是他讲到了这个蜘蛛侠，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 嗯， 盘丝洞里的蜘蛛侠在这个周五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下， 嗯，送给大家一首 Hot Summer， 我们待会儿回来。 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水水， 我是主持人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的房间跟我们视频互动起来。 对， 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点赞之交。 点赞之交呢，就是指我们在生活当中专门给你点赞的朋友。 专门点赞，不是，是说他跟你所有的交往仅限于在朋友圈的点赞， 就是朋友圈好友。 朋友圈好友。其实这个朋友圈好友就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一种人际关系，对不对？他只是说是一种比较浅的人际关系，但其实我们在社交网络上也能够建立比较深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他现在在英国读书，然后他前天回来了，昨天晚上我们俩吃了一个饭，然后因为是我好朋友嘛，我就那个就先探测一下，说哎，你回来这两天都见谁了呀，都见哪些人啦？他说我没见什么人，但我见了一个网友。就是他在英国那边就是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回国之后就两人吃了一个饭。 OK。 所以说其实这个 等一下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往下继续说吗？然后呢， 然后没有，因为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女孩，所以两个人就是很好 姐妹， 对对对，对，就很有意思。 OK， 就我觉得这种线上和线下的这种互动，确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紧密。 我确实是觉得现在整个社交网络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对于朋友的定义当中，应该会多一个网友这样的概念， 是吗？ 对，就是你知道有一次。 多一个概念不重要， 我 觉得 我和一个女生朋友聊天嘛，然后我你知道我平时就是这个人呢比较直接一点，然后 比较毒舌一点， 我就问这个女生朋友，我说你把你的照片就是整个 P 到我都不认识，就是你就是有什么样的企图，或者说你期待有 这些，你图啥呢？ 就这些人如果见到你真人的话，因为他真人本来也不差嘛，对吧？就不是那种说我本来好像资质平平，我非要把自己 P 成林志玲的那种。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那句话对我来说还挺有启发的。他说我在那个我的社交网络上的某平台上有1万多个粉丝。他说这个10000多个人当中，可能有9800个，都是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的人。他们只能在那个照片里。 他是一个微商，对吗？ 不是，他是一个网络红人。 他是一个网络红人。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9800个人就是通过我的照片了解我，我的照片就是他们的真实。我后来就突然发现好像是这样哈。而且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关注一个人，可能我现在也越来越不想见到这个人的真人。我就觉得你就活在照片里就好了， 你就活在 PS 里就行了， 对不对？ 我就要这份美好，对不对？ 对，我不管这份美好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 所以你知道， 我只要美好。 所以你知道人就是无机化了之后，就虚拟和现实之间的那个次元壁就被打的就是有消失的有多彻底。就是你在电脑里也可以感觉到微风拂面，你已经不知道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了。 对， 是不是？ 对对 对， 就是现在我们还知道啊，这个是照片，但当有一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哪个是照片哪个是真人的时候，其实这都不重要了。 但是如果你要亲吻一个人，就没有办法， 也有抱抱机啊现在。 我觉得舔屏和舔人还是不一样的区别。 是吗？也许未来可以有一个带温度的屏呢。 也是哈，我觉得人类好像现在越来越把自己放到一 个，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电影叫《头号玩家》嘛，就大家完全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里边存活，对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也是说的这个社交网络上哈，在这个 online 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去维护人际关系？ 对，那他提出了其实实际上非常非常明确的四个规则吧，或者是建议，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其实首先他说你要明确自己使用某社交网络的目标，目标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是吗？没有目标， 往往 大家都玩， 往往你的目标决定了你在这个平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是吗？ 对，就比如说吧，就是比如说像朋友圈，我们都知道朋友圈的目标就是炫耀嘛。 不要这么毒舌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是炫耀，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越来越发现在朋友圈上越晒什么越缺什么， 是吗？ 对，你看我经常晒的就是书的一类的就是信息，就说明这个人越缺文化 对吧？ 对吧？ 如果这个人老晒美食呢，每天都饿肚子， 就越缺吃的嘛， 缺吃的。我觉得也不真的也不能完全这样定义。那你比如说，对，有些人他每次都晒小孩，对吧？其实他就是想要 就吃小孩。 我觉得大家统一还是缺一样东西，叫缺观众。 嗯，对，嗯， 对吧？ 对， 大家还是希望 就被注意嘛，对吧？ 对。 那这个刚刚雪雪说你这个使用某个社交网络的目标非常重要哈，我倒觉得不尽然啊，有的时候大家使用一个网络平台就是随大流的。 嗯。 那第二个呢是说你要定期观察自己跟网友之间的互动啊，说你可以设定一个网友观察区间，比如说一年内都没有聊过天的、没有互动过的这个网友可以放到观察区，但这并不代表你要立刻删除。因为朋友呢是相互的啊，你没有付出呢，别人不理你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呢，你可以去别人的朋友圈逛一逛，点个赞。如果之后仍没有互动，你就可以考虑删除对方。 对， 这个手段，这个做法，这个反正我是可能不会这样做的， 对吧？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微信当中的僵尸好友的容忍度，也是存在非常非常大的个性的区别。 嗯， 就比如说像我对于僵尸的容忍度是100%。 哦，就是 我从来不清我的朋友好友， 我也不清。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曾经加过了以后，他在那儿，只要是我还没有满5000人， 嗯， 我就觉得他可以在那儿存在着。 但你会不会把他的朋友圈瞄掉，就是关掉不看？ 我会就是在刷朋友圈当中，就是随机的关掉那个人的朋友圈。 嗯，就如果觉得，哎呀，实在太没有意思、没有营养，就会关掉，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刷朋友圈还是一个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 娱乐生活， 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吧。但是我现在刷朋友圈也是刷的越来越少。确实是这样。 因为看书看多了嘛。 我觉得假装吧。然后这个提到的第三个，我觉得也很有就是借鉴的意义啊。他说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社交网络上的一些活动上的邀约，我们应对这样的邀约常常会感觉到有碍于情面，即使是不想出席也会编一些奇怪的理由。 嗯， 那他说呢，其实实际上这个林英的教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关系来说呢，他说其实正确的方法不是去编造理由，而是去如实的表达。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你说我觉得这件事一定很有趣，但是大大的但是啊，我必须在本周专注地完成一些事情，因此没有办法参加。其实这样做不但是可以帮你消除罪恶感，减少时间的浪费，同时你也可以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别人也能感觉到你的诚意。 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不仅限于网络上的社交了，就我们的线下的社交，你和朋友的日常相处，这样做我觉得都是非常妥当的。 对， 对不对？ 其实就是那个老生常谈的三个字嘛，我很忙。 你很好但我很忙。 对，你很有趣我很忙，你很好我很忙，你很温柔我很忙。 所以多了也会让别人觉得是假 的。你很忙我也很忙。 大家点个赞，就这样吧。 对啊，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累了，很多朋友如果真的就是存在在那个次元壁之外，我们就让它存在在次元壁之外，不要拆毁这个次元壁。我们漫游开翻天的主题词不就是拆毁那个次元壁吗？ 拆毁， 但是 打破次元壁。 新年说了不要拆毁那个次元壁， 就让在哪里的人就留在哪里吧。 没错。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第一个板块资讯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会邀请到一位青年的舞蹈编导，他也是青年艺术策展人。哎，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待会儿见。 一会儿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青年广播，我是今天的嘉宾水水。 欢迎水水。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新科技对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哈。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是我们青年会客厅的这个环节。那今天呢，也有一位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坐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对，撇着外八字就进来的一位嘉宾。 介绍一下王鼎博，他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青年舞蹈编导、青年艺术策展人，也是北京欧艺博舞蹈学校的校长。欢迎鼎博。 Hello， 大家好。 你有注意到自己刚刚就进来的那个方式吗？ 没有。说完之后，我再回想那个画面。 我觉得学舞蹈的人很容易， 总是那么毒舌。 我没有毒舌，我是在说人家气质。 没有，我还很刻意在。不要这样， 对，因为学舞蹈的人就是那种气质，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就是自己就会 隐藏，对吧？ 对，就比如他们站在哪儿就特别直， 对， 然后你就觉得学舞蹈的人、 就有那个范儿， 对，你就感觉后面就总有一根线就是提着他们， 提线木偶吗？其实北京人， 你要再这样误解我，我要生气了。 其实北京人会把学舞的这个年轻人叫学舞的孩子，就会、会有这种感觉，那舞孩 。 就是他们是很特殊的，有特殊怎么说表现的这样的一个 title， 我觉得是、对不对？ 我们直播间里面木子早上好，还有这位22697844429朋友你好，你能起个名字吗？ 首先是大清早开队。 对，我们也是。所以鼎博现在就是在做舞蹈方面的工作吗？还是在做艺术方面的工作？ 我一直在从事舞蹈方面的东西，然后但是也在跨界做一些东西，但还是以舞蹈为核心的。我自己现在除了学校之外，然后也做一些艺术的作品，然后也跟一些大咖级的人去学习，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自己也在做一个艺术节，这个也是我未来的工作的比较倾向性的一个地方。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一些关于舞蹈方面的开始聊好了。 当然 其实现在就是舞蹈，我觉得也是慢慢的从这种比如说给歌手的就是伴舞啊，或者是说大家觉得好像存在在一些就是不容易看到的地方，慢慢的走到了台前。就比如说你刷很多短视频的那种平台上，就有很多学舞蹈的那种同学在压腿啊，然后撇腿，然后各种把腿就是搬到各种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地方的这样的一种短视频。所以鼎博在以前也是这样的吗？ 我还可以，其实我属于是天生就比较软那种人，但我属于能力不好那种人。所以就是小时候也会这样，但我觉得这是大家对舞者的一个误区。就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基本功的东西。然后可能因为现在媒体啊各类越来越发达了，大家看到的这一面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也是就因为我做学校是一样的道理，我做学校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知什么是舞蹈。 什么是舞蹈呢？ 对，这个很关键， 对吧？ 对，舞蹈舞种舞蹈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舞者舞蹈。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通过肢体来传达的感情和故事。 这个解释好浪漫哦， 好浪漫。因为是这样，就是技术的层面就是人们会乏味嘛，然后大多数观众可能因为是对舞蹈本身不了解，所以才会更看重哇好酷那个动作好难怎么样，所以就没有办法关注到舞者本身表达的那个情感的层面。这个当然可能有一部分也许是编导的部分能力呀，还是什么样，有很多的不同。但我见过非常好的一些很牛的一些编导，他的舞蹈作品中没有技术，但是让你也不用给你传达什么，但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有感触，有共鸣 满面。 对，这个东西是非常让我感动。我最近也刚跟一个我的老师做完一个小作品吧，8分钟那个小作品，然后王梅，然后他是咱们中国现在我编导界比较大的一位顶级的大咖。对，然后他那个作品非常简单，然后有16位是我们的业余人群，大概平均年龄在60岁的阿姨。对，然后再跳一 些广场舞的阿姨们吗？ 对， 基础应该是从广场舞来的。 对，他们是零基础的。 OK， 然后用他们排了一支舞蹈，然后就是在表达，就是说是人们对社会的这些关系，就是人们会认为大妈纱巾 彩色的，然后跳了广场舞，但其实他没有年轻过，他没有梦想。在那个作品就是在讲，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追求梦想，我们就是年轻的。 嗯，那这支舞会在哪里去表演呢？ 嗯，我们前段时间刚参加完比赛，然后可能后面会在那个央视有一个舞蹈世界的这样一个栏目，我们会上，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录一下，因为这个作品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还是很有社会意义的。 所以你是作为这支舞的舞蹈编导？ 不，我不能算编导，我老师 是编导， 我只是排练的者。排练者，对，就在我们老师面前我还是小辈。 所以鼎博，你自己跳舞跳了多少年？ 妈呀，从 三岁 有27、8年吧。 27、8年呀，天哪！ 5、6岁对吧？ 您高寿？ 我高寿，我34了，34。 50有1， 50有1。 73、84的， 就是从8、9岁， 对，差不多那个年纪。 因为你们好像要开那个什么开骨还是开什么 软开度的训练，基础的 就是要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对， 主要是我们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嘛，就是我们上中专的话，就属于是在小学的5年级或6年级。就要开始，然后训练6年或7年，之后，然后才是进入到大学的学业里头， 真的很苦的， 很苦很苦。而且我对舞蹈演员的这个想法哈， 崇敬之情， 没有，就是我会 没有崇敬之情， 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会看一些晚会类的 okay, okay. 有那种演出对吧，有一个人在唱歌或者然后大家在跳舞，我总会去看这些舞蹈演员，我会觉得他们跳的 谢谢你 那么卖力对吧，然后笑的那么的努力，但是他们真的是只在衬托中间的那朵红花，所以我总是在带入的去想他们的一些心理的底色和他们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 对，然后我在家里看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做一个牌子，然后就是举起来游行，就是不公平。 其实也是啦， 对，说的对， 对， 会有这样的感触。其实我们也挺会有这样的感触，就包括我自己后面在做学校，或者其实我在做艺术节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是更希望推出一些有才华的人被人们看到，然后包括我做学校然后做艺术节的这个过程中间，我是在极力去推出一些有才华的人，然后让人们看到就是舞者他除了能搭伴舞之外，他们是有一定的能力的。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我跟刚才那个还蛮触动我的，其实我们大家就会觉得你看我们跳舞10几年20几年， 对啊， 然后 你看他们学唱歌也就学个3个月 就偶尔还可以假唱，就我们没有办法假跳，就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难讲，就是大家会有不公平，但是其实还有这么多人在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因为喜爱，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的社会发展还有包括国内的艺术前景越来越好，但包括现在我们在极力的推广艺术的教育和艺术的普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大家觉得看舞蹈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 对， 对不对？其实实际上舞蹈从人类有这种东西开始， 对， 它其实实际上是非常来自于生活的。 就是鼎博刚才说，他说大家对舞蹈的喜爱，但其实我觉得舞蹈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有的东西， 特别棒， 对不对？ 我就觉得印度电影当中就是一言不合就尬舞的这种传统，其实实际上特别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舞蹈是应该就是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元素。 我是这样认为，我就说每个人生来就会舞，只是你没有发现你会舞， 只是有的人舞得丑，有的人舞得美， 没有丑和美， 是吗？ 没有丑和美。其实在我觉得在审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在特定舞种里有它特定的审美标准。那比如说芭蕾舞，我就开绷直，就很圆润，线条很长，这是一种美。那民间舞，那我看的是民族民间的这种韵律的东西，这是一种美。那可能现代舞我看的是一种情绪，它的肢体的要求就不是我要肢体要求是什么样的美，而是要求这个作品的情绪是个什么样的美。其实最后说到底，舞蹈的所有的表现它还是在传达情感，传达内容，传达编者的想表现的内心的世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多数人觉得，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审美会被固定固有化，就是好，包括脸也是一样，就是什么样的脸就是好看的。我觉得其实不是，包括什么样的衣服是好看的， 就我们需要多元。 对，我们社会现在越来越多元，我觉得国内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元了，然后越来越包容了。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人去欣赏很多不同的舞种的类型，这个还是让我蛮感动的。就是我在做学校的时候，我的学生里面有非常多的人，他们现在开始主动去买票，去看演出。 我买票哦，我真的买票 去看跳舞吗？ 对，我买票看过阿根廷的那个 Tango， 然后我看过就是那个云门舞集的现代舞。 那你很高级， 大合集。 在这讲出来就是为了炫耀的。 有文化。 其实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大家慢慢到那个艺术知识越来越普及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孩子们他们在生活中必备的一门素质。 对，童年艺术，葛老师说王老师好棒， 王老师好棒， 谢谢。 然后这位受伤的孔文同学，你怎么还在家里面就看直播呢？是吧？ 对呀， 孔文受伤了。 今天是王老师啊，对，今天是王老师，你没有看错，就是。 其实我们青年说节目来过挺多的舞者的，然后我们都会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舞者的转型，因为舞者其实和运动员。和很多其他的就是这种他的年龄的就是黄金期很短的那些行业哈，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转型。你知道转型最跨度最大的是什么？曾经我们来过一个还是国内就是挺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的舞者，也是一个男孩，然后他还拿过一个街舞的奖。 叫什么？ 街舞 奖，等会儿我给你搜一下，就是忘记名字了。然后他现在在做区块链，就是他做了一个区块链的舞蹈圈。然后他想把这些，他原来做的是一个，他之前第一步转型做的是一个舞蹈的视频的一个网站，后来他想把这个网站再做一个区块链的转型，然后也有我们这里就是做舞蹈的，后来做了快闪的团队，也有就是跳舞的，后来去练习滑板，然后拿到了全国的冠军，就是大家都会就是面临一个转型的很大的问题。你知 道我觉得舞者转型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他们干什么都行， 干什么都行啊， 因为他们吃的苦已经是我觉得是世间，我觉得如果要分种类的话，肯定是最难的那个程度的苦吧。 我觉得其实每行每业都困难，特别是搞艺术这件事情，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一段是要孤寂的人，他就是跟自己在较劲儿，他不是跟别人在比较，很多时候我们是跟自己在比较，跟自己在打对抗战，在一步步前进。然后像刚刚说到转型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没有转型，就对我来讲我一直在做舞蹈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做舞蹈事业。而且现在对我来讲，可能我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特例，我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没有进过任何国家单位或国家团体的，我直接就做了学校，因为我 直接投入了民办教育。 对，我直接做的，而且是普及教育这一块。很多人在我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不理解，就说你为什么会做一个针对于业余群体的这样一个东西，你是为了挣钱商业的路数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其实可以留在一个大学或者怎么样去教学，然后做专业的人在 全 对 相对人们理解更正统的一个道。 对， 所以你们还不是那种教小朋友入门的，你们是就是 我们都有 成年人都可以， 对， 业余的人 们 都收， 我们从小朋友到成年人都有。 但是你看平台上张莹说老王好棒，星儿说加油王校长，然后还有 Claire 两只小狮子的春天也说王老师支持你， 谢谢 王校长。 命一也说是校长支持你，然后 粉丝来了吗？ 罗琳说加油，相信你是个造梦者也是一个圆梦使者， 谢谢。对，我是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在其实刚开始是摸爬滚打，因为我没有经营的经验，我全是凭着一股冲劲儿然后再做。然后很多人后来我才想明白，就当时我做学校的时候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唯一想法就是刚刚像我跟你说的，我特别希望通过我很小的一点力量让更多的人认知正确的舞蹈，因为正确的舞蹈很关键，就是正确的审美很关键，因为就市场上鱼龙混杂什么都有。 对， 然后我希望通过我的普及让大家体会到舞蹈的那种真正的美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会欣赏舞蹈。所以我后来在想，我觉得都想想，哎，我还做了个挺伟大的事情，就是我在做舞者专业舞者或者舞台和我们群众之间的这个桥梁的作用。 对， 所以你有在这个学校里看到有一些普通的人，就是不是专业人士，真的被学舞这件事情改变了吗？ 特别多，特别多， 特别多， 特别多。对，我就是我 找到了男朋友，找到了女朋友。 我觉得这个倒可能也有，但 是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是一个方面，体型上头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会觉得，从孩子来讲，我会看到我们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是他更自信，然后他对事情的这个遇到困难呀。坚持或者他对一件事情的这个努力的程度和付出程度或他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都很强。那其实在成人这方面，我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舞蹈。然后大家，我记得有一件特别小的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至少是七八年以前了。然后有一个学生，他也是算是在艺术圈里面的一个音乐圈的一个老师，他们会有时候拿到一些就是咱们演出的票呀，因为这种演出的票都会有一些官方票嘛。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哎，我能拿到免费的票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劲儿，我就特别生气的告诉他，我说你为什么不买票啊？对，然后当时他很懵，他这是发的。 就其实这样的理念我觉得也需要去布道，对不对？ 我觉得需要去传导，我觉得需要去传导，就是艺术的这种东西需要蓬勃发展的时候，就需要大家来支持这件事情， 而且是付费的支持。 对，一定是这样，因为对于我们舞者来讲，真的是太苦了。就很多东西，现在国家大力的在做发展国家艺术基金，然后给很多年轻人很多的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各方面，让我看到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但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那个专业圈里头了，我把自己归类为业余圈，但我觉得他们在做更高级的事情，那么这个更高级的这些群体，他们的所有的作品展示的时候是谁来看？难道就只是我们圈内的这些专业人士自己来欣赏吗？那这是一个壁垒，那所以我才去做这个学校，所以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培养和培训，他们越来越认知，他们懂得什么是舞蹈，他们越来越喜欢，然后这个事情在他们生活中有感染，这个是我觉得还蛮伟大的一件事情。 是关晓龙说声音好好听，然后燃烧的玫瑰说王校长带我走进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谢谢。 这是我们学校学生。 然后关晓龙说希望王老师能够在北京各区县举办起来成人的舞蹈团，内心是很迫切的。然后豆豆哥哥你好，也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他说水哥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所以王校长这个就是这个给业余人士开的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办对吧？ 在，我一直在坚持。今年第八年了。 第八年太不容易了。 很难很难，这件事情非常难。就是基本上我这个学校，因为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做，就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你这搞艺术的人他太感性，他对很多事情太感性，所以我只想做传达我的正确的理念，我一直没有考虑过钱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一直在坚持做这事情。这中间经历过很多，我经历过几次濒临破产，就是完全要垮掉的这样的情况。然后 你等我有个女儿。一定要等 你一个女儿支持不住我的学校。我需要千千万个女儿。 但是我一直都跟朋友说，说如果我有女儿，我一定会让她先学舞蹈。 为什么不是儿子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认知上来说哈，我会觉得说女孩子就是学舞蹈在形体方面确实是特别特别100%是能够帮助，然后呢我个人的感觉是说男孩子我肯定要尊重一下他的意愿，对吧？ 女孩子你也要尊重人家的意愿了。 女孩子不尊重的。女孩子不用尊重意愿。因为我觉得女孩子来说，我觉得舞蹈是一个比较强制性，就对于我来说哈，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说，肯定对于你整个的体型是一个拔高，但是对于男孩子来说，可能他知道他会不会喜欢舞蹈。 但是真的来过我们青年说的舞者全都是男生， 对不对？ 就是真的跳得好的，然后后来转型也非常成功的，做得很成功的都是男生。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能跳好舞的人都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对舞蹈的认知都比较停留在肢体层面，就我在做这个舞蹈教育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也是一点一点自己发现，其实本来我们就在讲舞蹈是一门综合类艺术，它是什么样的综合类艺术？就我在跟我的学生的家长，孩子的家长在讲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想设想一个小孩他能跳好一个舞的时候，首先他要达到自己的身体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那我们体型上的改变，然后身体素质的改变。那第二点说，他想跳好一个舞并能坚持跳下去的这样的人，有一定成果的人， 他需要一个心理的抗压性， 对， 他在心理建设上头一定是非常强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在不断的打磨自己，所以这样的孩子他在未来，我经常开玩笑说一下，我搞舞蹈人得抑郁症的人几乎没有， 嗯， 就他很容易，就是什么事儿对我们来讲，其实来讲很简，就是睡一觉就过去了，然后明天还会开始，就像我濒临破产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的内心会很有弹性，很积极，对吗？ 对，这是我们心里的承受能力很大，就是很多人都是，包括我母亲啊，或者是我身边的人都，还有很多学生特别着急，就说你怎么办，你要怎么样解决什么事情，我说慢慢来嘛，就这个事情就是你遇到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 嗯， 但解决的过程中也许有非常多不好听的声音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做的是对的，然后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在努力做这件事情就好。 嗯， 那么这是在心理方面的一个东西。 对，弟说校长早上好，妙不可言思语说老王棒棒的，嗯， 这都是谁？ 你 这都是谁？ 还有我们的星儿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学校还有我们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可能从来没有和这些 口才一流，青年可畏。 哇，可能从来没有和这些小伙伴们，或者说你的现在学校里这些工作人员聊过你的这个创业最艰难的这个路，对不对？ 我不太愿意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不重要，它只是过程，它只是我在这一生中间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不特别在意结果的人，但是我在意过程中间的努力。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让我欣慰。我是个超级工作狂的人， 嗯， 就我特别喜欢工作，我一天没工作我就会觉得好难受。 哎，我突然发现舞者和一个群体很像，就整个的感觉和这种特质，就是运动员，就他也是身体上很承受压力，然后内心的抗压能力也非常强，特别能坚持，而且顶尖的运动员都超聪明，特别有商业头脑， 一定要很 真的是，嗯， 因为他这个就像我刚刚在讲的说，你看说到了身体和心理之外，那么我们在学习舞蹈工作中间，你要有审美，你要有艺术审美，这个是审美的一个培养。另外一个，你非要有非常强的逻辑性思维。你这个逻辑性思维，你在跳舞的过程中间， 你的节点， 然后你的音乐的感觉，还有你的那个空间的想象能力的感觉，空间的感知的能力感觉，这都结合在一起才是舞蹈。 嗯， 对 对啊，你还要表演。就真正的舞者，我们不是在跳舞，我们是在表演和传达，这才是舞蹈最重要的根本的东西。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舞蹈它，我特别推崇这件事情，是最好以后能成为每个孩子必修的课程。因为它这个过程中间，我在研究一些我们自己的教材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非常多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 嗯，可能通过舞蹈的一些手段我们去跟他沟通和治疗。 嗯， 对， 说实话我觉得我就挺后悔小的时候没有学舞蹈的。 嗯， 就是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舞蹈对于你来说，首先我觉得第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在形体上，学舞蹈的人都会特别挺拔， 姿态特别好， 特别挺拔。然后再其次是我会觉得舞蹈的人会比较纯粹。 嗯，没关系，你还有女儿可以接你的班。 对，可以的，你要等我。 而且我觉得不用后悔啊，你就算小时候没学过现在可以去学啊。 但我就觉得现在老胳膊老腿， 没有我们学校是有男生的， 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舞，很适合就成年人，比如什么爵士舞啊，包括街舞，对不对？ 对 对， 又很酷。我们台有某女主持人，我就不点名了，就是参加了舞蹈的某一个社，然后既解决了恋爱的问题，现在又是自信心爆棚的一个人。 这不是很好吗？好吧，我们上半个时段聊了聊这个鼎博的早期的一些经历哈，和创业的一些心路历程，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半点的片花，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哎，舞蹈和艺术，艺术的创业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对，我们的留言也是一会儿再统一回复。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

侧岩沙，对对对对对。我看，其实你可能看不到，就是你有你面前没有屏幕嘛？ 对、 嗯，就是你在屏幕当中的一个形象是非常非常无形的 一个形象。这里， 对。Oh, 你看，这、okay, 是一个侧面，而且讲话永远是那么优雅的一个人。 没没，其实我是个很糙的人。他们都，我学生都说你骂人的时候最性感。 就线条还是比较粗。 那在节目当中确实是没有太 没有办法 这么性感的一个。 待会儿让我们体验一下啊，这个、嗯、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郎鼎博的另外一个身份啊、嗯，也是他这几年比较重要的事业的一个重心、嗯，就是和艺术的一个结合。他现在也是一个艺术策展人。 对。 策展人曾经是我的理想职业之一啊。嗯， 我曾经尝试过这个职业。 你觉得怎么样？ 失败了。 为什么？特别需要耐心。 对，而且还需要想法。 我觉得可能是机缘巧合吧。嗯，我觉得也许很多人说是你之前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生命中遇到过太多的幸运。嗯，是很多幸运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艺术节之前是没有感受的，没有感受。当时我在做一个残疾人助残日的这样的一个快闪的活动，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残疾人的群体，他们是属于是脊髓损伤这样的一个群体，都是不是天生的，是因为意外车祸呀或者什么踩踏事件造成的后半生的瘫痪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快闪的舞蹈。然后是32个正常人直立人，然后他们叫做直立人和伤友，然后叫伤友在一起跳舞，然后去表达一种感受的东西，就很巧合。然后当时我就去通过三里屯街道，我就问了一下我能不能去太古里这样的地方去进行拍摄或者去做这个活动。然后当时很痛快，然后大家就政府这边面给我的回应和包括三里屯太古里这边给我的回应都是非常爽快，他们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就当时先做了一个那个快闪活动，是在2017年5月份。2017年5月份做完之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人生在某个节点就会遇到一个贵人吧。太古里他这个公共关系对外市场部的这个克莱尔女士，然后她就觉得我还蛮有想法的，所以她就说你想不想做关于艺术类的一些活动的东西，然后因为太古里这两年还是比较支持这样的关于文化和艺术的内容，我说好啊，我根本当时连一分钟都没有考虑说好，然后我说你给我地方吧，然后大言不惭的要了太古里的地方。 但此前你对于艺术这件事情觉得还离自己还是没那么近，对不对？ 我是觉得策展这件事情离我没那么近，但是玩这件事情我是一直在玩的。 就是、我们都是， 对，就是我是一个超级喜欢玩的人，就玩各种东西，就是越是个好玩的东西越爱玩，然后就是要把自己拼死那种，我觉得才有意思。然后后来他支持我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做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想了个主题，就开始其实是一个外力推动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舞蹈跨界艺术周，当时算是我们的样新青年艺术节的萌芽阶段的第一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以舞蹈为主轴，跨界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然后当时因为时间很紧，我用了2周时间，我一个人做了一个7天的艺术周，全部是我一个人联系所有艺术家，然后策划案，然后找一个美术，然后做了海报，然后找一个文案的同事，然后帮我们做了文案。然后剩下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搞定，然后演出完了之后， 生猛啊，真的，我觉得舞者真的太生猛。 没有，就是我是胆儿比较肥那种，就不怕死， 一个人可以顶5个壮劳力的感觉， 真的， 对， 一个人一个艺术周啊， 七天， 但是其实很多的东西是来源于艺术家对我的支持，就是平时还行，有些朋友就还蛮喜欢我这种爱玩的人，所以我身边的这些艺术家其实大家都爱玩， 感觉公关公司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把所有的公关公司逼上绝路的感觉。 没有了，就是其实就是一对的一群人在一起才对嘛，就你要如果是爱玩的，首先你要爱玩你就知道， 对， 就一群爱玩的人才行，就像我这些艺术家他们就是爱玩，所以我提出这个跨界的艺术概念的时候，而且我们那一年做的是全即兴，我们之前不碰面，只说一个概念，然后和想法，大家想好了之后，我们只把点位才好，所有的演出只有在现场才会呈现，所以那个演出是只有那一次，不会再出现第二次的，所以观众的感受也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 所以也是在三里屯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商场的周边吗？ 没有，当时 三里屯太古里这边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红馆，那个是非常贵的一个地方，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蛮震惊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狗屎运是吗？我觉得是狗屎运的， 是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真的重要了，我觉得 可能 还有他们认可你这个人， 对， 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比较契合吧。完了做完之后，太古里他们的老板在我闭幕式的时候还特意出现在我的活动上，想跟我聊一聊，就我觉得还让我蛮惊讶的，因为基本上他们出现都是大一排那种的，才会老板才会出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是在不管是三里屯街道政府这面还是太古里这边，都特别希望扶持我去把这个文化艺术这些事情做下去。 对， 对我这个是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动力，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才进行了就是第二届的深入和延展。所以今年我们在八月份做了一个10天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然后从样新青年艺术节。 嗯，新青年艺术节。 对，刚开始没有名字，然后因为确实我们不懂品牌，不懂那个，我也对于策展人来讲，我是一个毛头小子。 我觉得你就别学了吧，要不然公关公司真的就被你。本来自己执行力就强，现在还要自己懂品牌。 对，那个公关公司可以来找我。 那也好。 对，然后后来就通过这件事情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品牌，叫样新青年艺术节。然后这个艺术节，我希望做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是：第一，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艺术节，能推出中国未来顶级的艺术家。 这个艺术家包含的这个艺术的门类是很多的，是不设限的。 我不想设限， 包括绘画， 对， 这个身体的肢体，包括行为艺术，包括装置艺术，都包括。 对，音乐类、哦。然后今年我想把语言类再增加进去，但是因为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因为今天鼎博也来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就探讨一下。就比如说，其实实际上我会第一个想的是说，在国外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特别好的艺术节，甚至于比如说像阿维尼翁戏剧艺术节，然后像爱丁堡艺术节，都是这种。 你说到我的点了， 国际性这种特别特别大的艺术节哈，但你会发现，就这种艺术节，其实它还是特别特别能够专项，就比如说我集中精力就办好这么一件事儿， 我就是做戏剧， 对， 就是做舞蹈，我就是做绘画， 我就是做音乐， 我就是做行为艺术， 对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鼎博要不要考虑一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的这个艺术节最开始原发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呀，或者是表达呀、空间啊什么的和城市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没跑偏。 对吧？是吗？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还是有私心的，还是有私心。就是因为我是舞者出身，所有的演出是以舞是为主线的。 对， 这是一个大主线。但是我又希望让，结合进来不同门类的一些不会大家在那种商业场合或者很街头的场合看到的艺术门类，然后结合进来去做一些方式，让大家去更近距离的喜欢和感受到。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人没有主动性的话，他不会去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头去做的时候，可能他也去逛街的时候突然看到个东西，他喜欢就喜欢了。 对， 对，可能这个是一个小的契机的一个推广的东西，但我的主轴还是以舞蹈这个为肢体，它这种表现的形式，然后配合不同门类来做，因为这样子从视觉上、听觉上和现场反馈上都会最好。刚才为什么说你说到我的点了？其实我特别想把我这个艺术节变成中国的爱丁堡。 哇， 是吧？ 对，这个是我未来的想法，因为现在我觉得艺术不应该就只是在那种很剧场里的。 对，很封闭的地方， 很封闭的地方， 不要让艺术家自己和自己玩。 对， 这些年这是一个潮流，没有发现吗？就是艺术门类，我们节目来过一个雕塑家叫秦宏伟，就是其实现在比如说北京的这些大型的商场里边都会有一些艺术的元素，然后他的这个秦宏伟他的雕塑就放在这个樵夫芳草地里，对吧？芳草地是一个这个集合了非常多艺术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消费的地方，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有那个运动的项目，像我记得前年是撑杆跳，在世贸天街办了一个活动，就很多人去围观，因为撑杆跳大家都觉得，要不然电视上看，要不然去鸟巢里看，对吧？ 对。 但是在世贸天街里看到有沙坑的撑杆跳，而且是国家一级的这种运动员。 等一下，撑杆跳哪来的沙坑啊？ 啊，撑杆跳没有沙，也有跳远。 你这是要跳死人的节奏，往沙坑里跳吗？ 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 对于人群的这种接触啊，很多原来可能看似比较远的这些项目和门类，现在都走到人群正中间去了。 对 对，要跟如意打个招呼，他说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应该是你团队里的成员。 应该是我学生，我学生。 然后阿鱼你好，然后时间说非常有信心的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北京为什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城市，很大部分程度就是归功于像鼎博这样的人。 疯子。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今天开开心心的两个人，然后去三里屯逛个街，突然一下子就会看到 有个人在那儿跳钢管舞，是吗？ 你去的是酒吧街，我去的是太古里，两个区域还是 钢管舞现在是竞赛项目。 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突然会看到有一群人，感觉好像特别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但真的就搞不好，对于路过的比如说三五个人十几个人，在他们的艺术观念里面，在他们的生活观念里面，他们被这样的冲击就会想着说，哎，要不然我也上网查一查有没有什么舞蹈的表演， 会， 对不对？要不然我也查一查，要不然我去体验体验这种舞蹈的感觉， 或者最最起码和基础的点亮了他这一天， 点亮了他这一天的心情， 对， 对吧？而且还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去芳草地，我看到的艺术作品是静静的待在那儿， 对， 他是不会跟你说话的，但是像鼎博这种，他比如他办这种，比如说表演啊，比如说介入啊，比如说舞蹈啊什么的，你是会直接的去侵入到人们的生活， 对， 对吧？以一种美的方式来侵略。 我觉得水水要不去我们团队吧。他说的很对，其实在我们的表演形式里面，我们是侵入式的，我们跟观众有非常多的这种互动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氛围里头去感受，因为就是他只有真正走进这个氛围，才能有感知和有感触，就很多东西在艺术节里头，我们的每一天表演形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之前做七天或者今年做的十天，都是时长不同的，人也不一样，艺术家也不一样，跨界的形式也不一样，表演的方式也不一样，或表达和传达的内容也不一样，就是我们更希望多元化，因为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基础是让更多的人在中间找到自己，就也许这个人是对舞者舞蹈有感触，也许那个人是对这个音乐有感触，然后也许那个人是对那个歌手有感触，就很多不同的东西在一起， 就大家各取所需， 对，我觉得这个各取所需的地方，而特别其实很，我也很意外，我没有想到就说是在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做的那些艺术门类其实并不是非常大众的大家都喜欢的艺术门类东西，就比如很多芭蕾舞呀，中国古典舞啊，现代舞当代舞的这种东西，或者行为艺术这种东西，不是大，不能说是100%， 就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在每天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路过的人都会驻足，那我觉得我就够了， 对 啊，我觉得这点就对我来讲就足以，就是我们不需要， 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正面反馈，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形成一种城市的一种城市惯性，就让大家突然一觉得，就比如说像爱丁堡，比如他好像是在每年的夏天，我记得 我们也是， 然后每一次只要一到夏天，大家会觉得哇，在爱丁堡马上这个城市就会充满一种艺术的或者是音乐的气息， 对， 然后最好就是比如说一到夏天的时候，比如因为夏天大家就是比如说肥不管减不减的成功吧，都喜欢买衣服，对不对？都喜欢购物，然后大家特别是北京的三里屯又是一个，就比如说全国都知名的 时尚地标的一个地方， 大家户外的时间会变很多很多， 对，就会在夏天有一种狂欢，或者就会有一种很 消夏嘛，我们叫， 对不对？ 对， 就会有一种很想玩的感觉， 对， 这种玩的感觉，其实如果就是以 刚好有一个人来呼应他的话， 对，就会感觉很爽， 是的， 对不对？ 而且就是很简单，就是像刚刚水水说，这也对我们的很多艺术家，你平时买他的票是很难的。就他的演出场次就不会很多，因为他们不会过多的消费自己，但他们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是因为希望去推崇他们的艺术门类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东西，我为什么说我特想变成这个中国的爱丁堡的感觉，就是在明年的活动和计划空间，我更多的希望有是户外的，不需要舞台的，只是在户外的环境中间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表演，然后同时在每年整个一年中间，我们会有不断的这样的艺术的这样的快闪活动也好，或者小型的侵入式的活动，给清明的活动一样，我觉得这样子的发展可能对我这个项目来讲，或者对艺术的推广来讲，也许我只能影响到一部分人，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人传播出去的力量可能是千千万万的，所以这个是我在做艺术节后面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 这是我们从 这是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嘛，对吧？这人群中给你的这个反馈。但其实像你像鼎博在做的是扶持青年艺术家， 对， 那对于这些青年艺术家来说，其实他们特别需要的也是说有一个正面的反馈，有一个曝光的机会， 对， 有一个接触到喜欢他们的人的这样的舞台，对不对？ 很需要。其实我们这两年我已经跟将近30位艺术家合作过了，他们有一些是在国内的，有一些是在国外的，但是其实观众对这些有才能的人并不熟知，大家都不熟知他，然后我是觉得很可惜。我会看到非常有才华的一些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来我艺术节吧，然后但虽然这个艺术节大家可能在听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艺术节的所有的投入，除了太古里给了我支持之外，场地的这方面的支持，然后包括给了我很多的太古里的宣传的支持之外，所有其他的硬件的投入啊，全部是我公司在做的。我一直没有做招商这个部分嘛，所以就是我在投入去推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觉得你怎么那么傻，又不挣钱干它干嘛，就你这钱留着把学校弄好就好了，然后但其实我都不太 明白他为什么两次濒临破产。 因为不挣钱。 对，因为不挣钱。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 可爱， 我们是不收费的，我们是不收费，大家是免费来领票。而且特别感谢的就是我这些艺术家朋友们，他们都不收我费用，然后其实我们就是舞美的搭建的一些费用，还有就是说我们消防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费用东西。但对于一个我个人个体来讲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周期在那儿摆着，但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就是不要在乎那些结果，然后我做出来了这个东西，然后其实大家也在给我一个很好的反馈嘛，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后来希望，哎，对，我们今年推的几个艺术家里头，然后在前两天，然后被坂本龙一，你知道魏博两天，肖莹，就是我说 都转发了， 对，肖莹他是他是第一个给坂本龙一发邮件的人，他是我们两年合作的艺术家，然后还有王嘉南，他是咱们的一个打击乐的一个艺术家，他俩这次都是坂本龙一来了北京之后跟他俩合作的一场演出。 哇哦， 对，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哎，我在推的这些人是被世界认可的，那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毕竟我是觉得 你做的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事儿， 对，就 其实挺先锋的， 对，就是 感觉会很难，我觉得其实 很难， 但是它的放大效应也会很快。 对， 我觉得就在于我要坚持， 主要是今年还不太懂品牌嘛。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今年还不太懂品牌， 还缺一个水水去给你做， 缺个水水去做策划。 我是觉得就是鼎博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比如今年我就是解决执行这个问题，对吧？然后你今年就发现执行不是问题了，因为执行去年已经做过了，那可能在明年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懂品牌，而且这样的艺术节总是需要积累的，因为它需要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商场本身的这个进程当中，去获得一种惯性， 对， 然后做一个四五届，然后五六届，慢慢一点来，像奥斯卡， 其实他在营造一个文化气氛。 刚开始第一届的时候，大家也没觉得怎么 是的， 对， 需要被公众认可，可能需要一个5年到10年这样的一个就去养它，对不对？ 对，它这是一个慢养的过程。然后估计我妈要听见这话得气死了， 感觉自己的儿子 我要破几次产。 但是鼎博很开心啊，我觉得这就是无价的，而且他让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也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那种被响应的感觉，对不对？ 对 对，他们可能平时不太会这么跟观众近距离接触，就很多艺术家之后去了那现场之后会觉得会有观众吗？会有人跟我互动吗？ 他也会不自信， 会，他们会恐慌，就我会发现这些艺术家也会恐慌，就他觉得他那个东西可能是自己的一个东西，然后有没有那么多人给他回馈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在做一些自我的检测和东西。 对，而且特别想问问直播平台的各位朋友哈，就您正在看直播的话，我们也给王校长出主意，就比如说如果是在33里屯突然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艺术节，你最希望看到什么？就比如说你希望看到舞蹈，还是你希望看到现代舞，还是说你希望看到魔术表演？ 哇，我觉得可能希望看到什么门类的都有， 对不对？ 对， 然后再具体一点，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那种小小的点，然后这 种小小的点可能有的时候 也能给我们一些新的感觉，对不对？ 对，就我特别希望像水水这样的有才人士能加入我们团队，然后不朝我要钱。 另外接下来要给你讲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情况还是找到一个商业和这个艺术平衡的一种感觉。 对，我们今年也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也会特别心疼你，因为说实话很多东西我觉得好的东西不是要办的人苦苦坚持， 是 而是要让大家拿着钱都不知道应该是怎么送给你的感觉。 但是做艺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前几年你就是在为自己铺路，当你把这个口碑建立起来了，帮把这个文化的气氛和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之后，这些钱会自己找你。 对，其实 感觉 顶多 看起来就不像是那种会被腐蚀的人。 不会， 我觉得他看起来也不像会缺钱的。 缺我只不过不会被腐蚀，我是还蛮轴的一个人，就是有品牌商找我，那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艺术的标准来做这件事情。我不想让艺术变得那么的附着。对，我虽然可以是配合你的一些活动，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点还是艺术这个产品本身，因为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也是跟泰国旅达成合作的时候，我们共同点说的是一定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一定要做的是给中国未来的艺术家推广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更多的机会，让那些还年轻的人没有机会崭露头角的这些人出来，这个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其实虽然肯定是难，但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可以改变到很多很多的人的事情。 对，我来讲， 现在 包括对我们的城市也很有意义，对不 对？ 对， 我觉得对一个城市的意义更大。特别是正在比如说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可能就是你在八月份，就是我们也要跟大家提前做广告嘛，对不对？ 七月底八月初 的时候，如果你到了三里屯，如果突然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跳舞，别担心，那个不收费， 要鼓掌， 那个不吵你要钱。对， 好，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啊，也问问这个顶博，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吧，就是希望刚才也说了，希望把这个新青年办成像爱丁堡这样的艺术节。那此外，学校也会继续，对吧？ 对， 对于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我目前好像没有太多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这两件事情我能做好就好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身为一个舞蹈人出身嘛，我一直想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把舞蹈这件事情做好，不管它是哪个方面，也许我现在不跳或者怎么样，但那件事情对我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舞蹈两个字。这个是我在一直在追求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艺术节这边，我也希望能呼吁一下，得到大家更多的一些认可，或者大家更多的一些帮助。也希望一些水水呀、爽啊这样有才人士给我们多出出主意呀、然后来支持我们呀，然后大家可以打call，或者哪怕你来现场看我们这样的活动，我都会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鼓励。 对， 这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 对，四四二九也说可能比较欣赏爵士类的、街舞类的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适合那样的场所。但是其实顶博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局限于这个， 对， 要把更多和三里屯看起来好像并不 不搭的、 搭的格格不入的东西把它放进去，这个才是艺术节 的意义和感觉。慢慢的，你就会觉得他们融为一体。 我是希望有一些就是说神坛上的艺术走下来。就是不要只是在神坛上， 就是我们不会自己和自己玩，我们要和你们一起玩。 期待越来越多的好的艺术家和艺术模式能够下凡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感谢顶博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青年艺术节，在明年的盛夏，大家一起去三里屯消夏吧。 没错，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活力982 Fresh Radio 和我们的青年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再见， 明天拜拜，谢谢顶博， 拜拜 拜拜。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